在年轻的岁月里，深深吸引我和你，我让我们有缘相聚，彼此能认识熟悉。 在人生的偶然里，是否也会有奇迹，我让我们萍水相逢，共同的岁月好好珍惜。 不要封闭你自己，不要拒绝别人关怀你，为每个未知的明天留下一些回忆。

着海风无情的阻拦，心中那个梦几番死去活过来。如果不是为那个期待，如果拥抱没那么精彩，凭什么我能坚持到现在。

方的世界。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，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。伤悲就